蔚蓝的星球，我们的家乡，孕育着生命和希望。森林、高山、戈壁、海洋，勾画出多彩的霓裳。 美丽的家园像母亲一样投入她怀抱，抚慰她忧伤。 背起我们的行囊，哦，寻找那心中的梦想。 时间母亲热带雨林，雪白冰川，炙热骄阳的一极光，同生环抱，薪火相传啊，我们心事深望胸怀着理想啊，放开我们的翅膀， 守望地球所有。 想起昂斯挺胸要把那鲜艳的旗帜扬起，那奖励是你我患难与共，哎，互助关爱却不无动衷，真相对白正是历史，勇敢面对未来，集团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从不妥协，那个尊严不容侵犯，永不让步，每次力度不容侵占，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坚毅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呼吸呼吸自由的跳，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义无反顾，无论水有多深山有多陡， 凭借着相信走到前面的路途，热情被唤醒，铭记先辈的付出，不要冷漠在前面肩负住艰辛，不必沉默了放手，更想换你我的力量坚定，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告别了昨天，曾经的锁链凝聚了火焰，扛起个肩膀刷新记录，前来看谁是我唯一的英雄，这个世界里只有一生，满脸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这个世界的满街的每个人，全部是你等待的各自的责任，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城的路上，誓言捍卫这片大地利剑般的目光，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就让无情无情自由的飘，

never see in you what I see. The little things you do that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Someday you're gonna see it beautiful this way. The net your heart is gonna make me go crazy. I'm not crazy.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Yeah,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You'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

宠物里住着雪玲儿的猫。那那那那那那那好奇的心是我的骄傲。那那那那那那那爱我的心的秘密管不了。 超能力出现

唱歌，想象某个地方有人听见我，骑上了青春的野马，多少风景独自掠过。每个伤口绣着红玫瑰一朵，你只能看到漂亮的这个我。时光染尽所有颜色，重新开出了最灿烂的花火。也许不是最美。美丽

Cause you're amazing.

总是梦见云层之上飞过紫纹线，分不清是黑夜还是白天，带着装不下的期待匆匆的赶来，我在想一遍想一遍，我们寻找着在这条路的终点，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终点，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暗，晚风吹过金色沙海边的蓝，那种味道现在还不习惯，拉斯维加斯往返路上我这里无人，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迷失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你看那前方多耀眼，我们奔跑着在这条路的中间，我们哭泣着在这条路的两端，每当黄昏阳光把所有都渲染，我看到夜的黑夜 之年，作词朴树，读歌人王玉博。故事开始以前，最初的那些春天，

多少次我告诉